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杜，今天要来带你认识的球员是曾经喊出要打出50轰，发生过漏踩本垒板事件的球员，中信兄弟当家一垒手许基宏。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直接开始吧。人不轻狂枉少年，这句话若套用在许基宏身上，完全不为过。从他受到韩职球员朴炳浩的刺激后，喊出要打出50支全垒打的态度，以及敲出超大号全垒打击碎外野椅子的事件来看，是一名曾经超级狂的球员。虽然如此，但他的职业生涯却发生了一些事件，而改变了他的一生。许基宏出生于1992年7月22日的高雄县，身高187公分，体重103公斤。老爸曾是国家队的手球选手，妈妈则是排球选手。爸爸和妈妈都拥有优良的运动基因，基宏也因此遗传到了他们的优秀基因。基宏的爸妈都曾是高院工商的教师，基宏爸也在朋友的推荐下说服基宏加入棒球队。尽管当时基宏热爱篮球更胜于棒球，但在接触棒球后也逐渐喜欢上了棒球。当时在冈山国小棒球队的基宏因为学校规划而随教练转学至寿天国小。那时的寿天国小棒球队是一支名不见经传的球队，许基宏扛下了球队的第四棒和主战投手的位置，外加上现味全龙队龙王王威中的支援下，寿天国小在各赛事中大杀四方，甚至击败了东元国小和各国强队，而踏上了威廉波特少棒赛。少棒和青少棒时期就拥有好名声的情况下，基宏也考进了绿色怪物高院工商的棒球队。高院时期的基宏表现出色，进到一军的名单后便接替了银轮学长留下四棒大位。曾任主战投手的基宏原想在高中重拾投手梦，但状况不佳也决定练打。高中三年级后身体素质大爆发，打下两项大赛的打点奖和台湾杯的最佳内野手，也因此获得了美国球探的关注。但基宏继续升学而加入了旅外摇篮台体的行列，在台体的许基宏名声逐渐大噪，成为了国家队的重点栽培选手，入选过三次的中华城棒代表队，甚至在一次与日本对战加拿大世界棒球挑战赛中，从山上朋野的手里打出全垒打。那届赛事许基宏火力十足，打下两发全垒打，颇有重炮的英姿。大学毕业后加入了台电棒球队等待选秀，在报名职棒前也用开轰的好表现证明自己已经准备好进入职业舞台了。很快的2014年的选秀会来临，许基宏在第二轮时就被黄山军相中，以300万的签约金之资进入了职棒的舞台。进到职棒世界后就开启了比写轮眼还要强的选球眼，在二军的前8个打席中就选到了4次的保送，第3次出赛更缴出双安两打点的好表现，当天赛后就拿到了往澄清湖球场的车票，刚升上一军就被任命负责代打的工作。也因为如此，基宏成为第700位在一军出赛的本土球员。而基宏不负众望的敲出了安打，延续球队的攻势。因为下午在二军有出赛的关系，也在打完第一个打席后就下场休息。三这个数字对于许基宏来说很重要，在二军出赛第3场就被拉上一军，甚至在一军出赛第3场就被任命代打，敲出生涯首轰。自这发全垒打之后，许基宏站稳一军的先发位置，就算一垒、三垒被恰哥和大头教练卡位，但还是能以指定打击的身份出赛，就可以观察出当时中信兄弟对于许基宏这名新人的期待。2015年开季前，许基宏受到了韩职球员朴炳浩砍出52轰的激励下，替自己立下单季50支全垒打的挑战。带着新人王挑战资格的他，在开季时维持着好手感，但却在一场与义大的比赛中不慎遭到头部触身球，休息了5天，回归后又因手部伤势的影响缺席了一个月的时间。再回到一军后，失去了打击的手感，打击率都在30%以下徘徊，但到了季中以后越打越狂，七月单月缴出367、414、70%的打击张围，22支的安打中就包含了5发的全垒打，也因此一举拿下单月 MVP 的肯定。说到许基宏著名的事件，第一个应该想到的不单单是50击，还包含他是中职历史中第一个打完全垒打之后却漏踩本垒板的男人。发生这个事件后，许基宏也把家里的地垫换成了本垒板的图案，天天提醒自己要踩本垒板。例行赛结束后，一如往常的中信兄弟打进了台湾大赛。在台湾大赛上，许基宏表现开高走低，在第四战以前打击率甚至在43%以上，更缴出两发全垒打的好表现，但系列赛最后也因疲劳而下滑至32%，最终无法帮助球队打下总冠军。2015年果不其然的，基宏靠着3、4、 伍德打击三围成功登上新人王的宝座，更缴出13发全垒打和 145.6 的 WRC 加。时间快转到2016年，许基宏在热身赛上就缴出单场双响炮的好表现，他也将热身赛攻击手感带至了例行赛中，在4月1日一场与统一的比赛中打出个人该季的第一发全垒打。这发全垒打更一击炸裂了外野的椅子，哎，不是，怎么变成大哥了？但一位球员在状况好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受伤。基宏在一次的守备中不慎与老胡相撞而缺战了1个月的时间。尽管如此，基宏在伤愈归队后的第一次先发就替球队建功，单场双响炮让义大不得不吞下败仗，甚至其中一支还是9局上半从老皮手中打下了逆转2分炮。这年基宏的各项数据都突破了个人新高，3.56打击率甚至在超过300个打数的球员当中排在第6名的位置，同时打出生涯新高的15发全垒打，一如往常的兄弟杀进了台湾大赛。许基宏依旧缴出了狂暴般的3.68、4.58、5.26打击三围，但仍旧无法帮助兄弟突破亚军魔咒而再度铩羽而归。球季结束后，手肘神经压迫的关系而决定动刀。手术成功后，因为入选经典赛中华代表队的关系，基宏决定缩短复健的时间以争取参赛的机会，但当时的许基宏并不知道这个决定或许会改变了他的一生。经典赛上因为林一权卡位一垒和蒋志贤卡位三垒的关系，导致许基宏没有先发的机会，在打击上均只能以代打的方式出赛，最终只留下了打击率0的成绩。经典赛结束后，迎面而来的是新任教头史奈德的考验。热身赛许基宏的表现虽然不错，但表现慢热的基宏在例行赛开始后面临到低潮，史奈德也决定将许基宏移防到屏东去晒到他热为止。基宏二军的表现除了6月碰到小低潮以外，其他时期的打击威力相当猛烈，甚至在拿到通往一军的门票的前一场比赛，单场4支安打，8分打点，包含3支全垒打，让大家都直呼让他升，让他升。可惜当时基宏并无法用表现回应球迷对他的期待，最终也错失了代表球队打季后赛的机会。虽然打击率只有1.88，但仍有很好的5成的长打率，其中包含双位数的11发全垒打。球季结束后，基宏再度因伤所苦而决定动手术。2018年，许基宏无法挤进开季26的名单中。尽管如此，许基宏还是努力争取上到一军的机会，终于在4月中获得升上一军的机会，打击率曾一度爬升至3.33。但最终在5月底时还是无法维持住2字头，也因此基宏被下放到2军，之后再也没有上1军的记录。2019年兄弟球团开季更是找来与许基宏守备位置重复的洋炮，尽管在洋炮被释出后，终于被调上1军支援，在一场与拉米狗的比赛中，甚至打下追平比数的2垒安打，可惜打击率在4月底时又回到了1.52，而被下放2军。这2年间，基宏在2军打下2次的全垒打王和1次的打点王。仍因伤势等困扰，迟迟无法将2军的表现复制到1军，但在令嗓的贴身指导后的微调打击姿势，以及时时刻刻的令嗓语录的鼓励下，也终于让基宏有了这一天。随着中信兄弟夺冠失利以及伯纳总教练的玩偶事件下，秋哥登记成为总教练，基宏也在1军的官办热身赛中顺利亮相。热身赛结束后，许基宏终于被写进了26人名单里。虽然前5场比赛许基宏只打出0星的安打，但是与过去教练不同的是，邱总对于许基宏的耐心有如慈父。终于在第6战与富邦悍将的比赛中，基宏缴出单场4打数、3安、猛打赏的好表现，之后的打击率便鲜少掉至3成以下。当年球队所期待的长城炮火也再度出现，在一场与富邦悍将的比赛上被任命负责代打。相隔764天后，许基宏再度敲出全垒打，且苦主同为富邦悍将的老皮林义豪。这支全垒打以后，许基宏成功释放压力，打击表现也越来越疯狂。在6月11日漏采本垒板5周年的战役上，虽然先被三垒审判了出棒，而出现了经典的傻眼基宏的表情。之后该打席许基宏敲出全垒打吓傻全场，8局下再从林一豪的手中敲出关键的制胜轰。赛后 MVP 访问时被问到打完全垒打后有没有特别用力踩本垒板，许基宏表示并不知道6月11日是漏采本垒板的5周年。同时基宏也提到在使用2017年所创作的新应援曲时打得不好，所以请球团改回原先为他创作的应援曲。许基宏在这年创下许多久违的个人纪录，包含在10月以4.29、4.64、7.14的三位表现，外加上3轰11分的打点，再度拿下暌违5年的单月 MVP。 例行赛结束后，一如往常的中信兄弟杀进了台湾大赛。在 G1 比赛上，许基宏就打下追平比数的安打，但在上垒后因抽筋而被替换下场。G3 九局上更一棒定江山，球队只领先一分，许基宏从陈昀文的手中多打下三分的保险分，甚至在 G6 打出内野滚地球，但为了上一垒而采用头部扑垒的方式。只可惜基宏在台湾大赛的状况不够火烫，最终也无法帮助球队拿下第一座总冠军。球季结束后，原是外界认为最有机会获得最佳进步奖的球员，但以两分之差与其擦肩而过。尽管如此，许基宏仍受到大家的肯定，成为年度最佳一垒手和一垒手金手套的球员。许基宏在2021年虽然受到新球的影响，打击能力稍稍下滑，但也因为如此，许基宏的守备能力逐渐被大家看到。被黄泰隆教练所肯定的守备，目前也已经替球队挡下多次失分危机。这位曾经在职棒舞台中迷航的球员，现在也已经找到了他的棒球路。接下来他还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故事？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期待的。好啦，以上就是我对于许基宏的介绍。有哪里少提到，或是你觉得应该要提提的，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做分享。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喽，希望我的影片也别吝啬帮我点个喜欢。如果可以，欢迎按下订阅以及分享。我是阿都，我们下次见，拜拜。两队4-4战成平手，场上投球的是大学长高建三。轮到该系列赛表现不好的王胜伟，但是他一上场就用手中的棒子直接轰出超前分，赢下第6战。